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们这门课的名称叫数据库系统概论，是计算机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课程，主要讲述数据库的系统、数据库系统的设计与应用，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核心技术。